边跑边听，音乐为跑步服务。夜跑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漫步电台，我是主播小宝。好久不见，已经停更了好几天了。按我原计划，应该是一周六期节目，但现在这种情况远远达不到要求，说多了都是借口。明天重新制定计划，没关系，生活就是这样，不断的在计划与变化之间不停的变换。本期节目在电台中播放一则公告，如果你有喜欢的歌手，欢迎给我留言。大陆用户可以通过我的微信公众号卡农民教学后台与我联系，海外用户可以通过 YouTube 给我留言，我的 YouTube 名为卡农民，卡农和农民的缩写形式。我暂时没有太多时间写稿，你也听出来我基本是照着稿子读的，语调很生疏，不过我们的重点是跑步听歌，今天邓紫棋为我们演唱，那就开始听歌吧。 说的一点也是大爱，没有欺骗，见不过每一天，人们彼此真心一片，心甘的肚的节奏跳，连挂着气势嘴巴笑，直到摔在身边绕，苹果让你咬，直到其中几把掉，我们的都叫 可怜的亚当，桃子掉进蜘蛛网，为灭霸打仗，先有追尾吃土壤，破石头大象进化变成四不像，举头望着发方，低头望了四故乡，人人都各自擅长风踏上自己的旗子，纯白的鸽子为什么擦枪变成了历史，努力有几条帮忙买到房子，不过是为了让青蛙能变成王子，上唯一的姑娘她不得尊重，这位大众不在乎小朋友， 摇摆着，拼命而立身跳白波，一步都不一小快步，沦为了招牌诺，买了一股老财富，一个个红的快速，邪恶的变成排骨，镜子里面的怪物四处无人踏住白鹿，当初的憧憬要来我说给日记本，终于发现世界再冷，没有我对自己狠。我发现我狠心能让铁柱变成针，但一不小心能让迷途陷很深。我是不是应该换个第三人称，问问自己其实想过什么样的人生？原来孤独。 所有罪。 水守候着沉默，等待天边的月，孤独的睡眠却漆黑整夜。夜无阴切的泪光被蒸发在角落，它无牵挂遗忘我在追忆的漩涡。苍穹，满天的星座，你的光亮一闪而过，只想要记住这永恒的瞬间。 快乐，你的笑却是你穿的保护色，也确定不恨了，也确定不爱了，把你的灵魂关在 坚持自己做你每个对的决定，你知道吗？这一辈子除了我的

终点，我们只能说再见。